选让我肌肤于风中散发自然，人堆中仿佛有双眼看着我半天，一张笑脸嘴角轻笑仿似蜜甜，距我不很远，原地转圈就要跟我热恋，心早已躲我恋。 Cause we are lovers， 不管相识太短， Forever lovers， 开始今天爱恋。 Cause we are lovers， 可否亲亲我莫再令我想念，无法逃避你的初恋。阳光一束温暖光线插在我耳端，如鲜花可感染空气飘过面前，你手心温暖再眷恋令我开心，你不必再说誓言，离不开挥不去的爱向着我发展，一经接近反抗不了早已远。